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王松。 这个今天也是又请到了两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坐在我的旁边啊，不是这个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另外一位是非常漂亮的小妹妹啊。这个王松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做这个博湖点秋香的节目，先来采访你一下，有什么 上来了是吧？好紧张 啊！当然不是我点你啊，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想法？对于这个节目，就是刚打眼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感觉？ 我感觉呢，它就是一个给这个，因为咱们可能很多年轻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嘛，然后很多人觉得我是个特别小众的人，我就是一个鹤立鸡群的人，我们就是给这些人呢找到在这个大北京城里面找到跟你有共同话题的，让能一块儿下了班去喝一点啊，去玩一点啊，这样的人，我觉得这平台就特别好，所以我加入到这里面了。我也想交朋友。 其实最主要的是自己的私信，我也想交朋友是吧？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好，一会儿那个我们下边会探出主持人的联系方式啊，大家会加我的啊。这个今天我们还是首先让我们的嘉宾跟大家见一个面，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妹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露，然后你们可以叫我玛丽莲，因为很多初中同学都叫我这个外号。然后我平常呢喜欢打一些篮球啊，看电影啊，大概就是些。 打篮球跟看电影 感觉反差很大。 哎，真的。 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打上篮球的呢？ 我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开始打篮球，然后到现在也一直都在打。 大左要提到初二的时候离你有多遥远？ 不是真的要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要提到我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吗？ 扎心了， 不知道 是吧？ 不知道我的年龄问题是在整个这个主持人团队当中的一个谜题吗？ 这都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左的年龄。但是跟小妹妹来比起来，她的初二也就是在两三年前。 应该差不多是吧。 平时练球的时候一天有多长时间呢？ 现在其实没有太长的时间打球，然后初中的时候吧，可能一天会有几个小时，然后去打球，然后跟朋友一起玩啊，都可以。 哎，真的就是小姑娘打篮球的真的倒不是挺多的，而且在 特别少， 而且在上节目之前，我跟梦露还聊天，她说这个就是之前跟就是跟朋友打篮球的时候，还是一大帮男生一起打篮球，然后就是没事总传球给她。 有。这是传的是绣球， 哎，不知道这个梦露有什么 小 想法要交代要说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因为我是一个女生，然后一群男生打球，然后他们肯定都会稍微照顾我一下，然后会把球传给我，然后让我去投球，其实挺尴尬的，因为你看就是整队的男生都抢到球之后都想着给你，然后让你去投，然后这样我去投，然后另外一个队因为看是女生投也不会， 也不能去防着你， 也不能去抢你的球。 对， 哎，这招真好，咱们可以把他送到 CBA 打好，再送到 NBA， 然后我们俩就是他的经纪人， 就是那个唯一的这个男队里边的唯一一个女队员，是吧？然后谁也不敢拦的， 就是他就练射篮就可以。 嗯，对，可以，可以，非常棒。这个今天梦露来到我们节目呢，是想找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首先先说说自己对交朋友的这个想法跟看法吧，就是想交一个除了志同道合之外，肯定啊，就是交朋友肯定要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这个一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点来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我觉得吧，活泼一点吧，其实我这个我平时私下里就比较嗨的状态，然后各种 freestyle 各种 freestyle， 这是要说唱一段吗？ 不要不要，就是其实怎么说呢，有点神经质，我平时私下里就各种跟别人说着说着话就会就破音啊，就是那种说话的感觉， 就是神经非常大条的一个女生，是 很跳痛那种的女生。 对，属于这种。 那我就看她包括她喜欢的这些爱好， 那打篮球， 对 啊，还有什么，还有 看电影 看的都是什么电影啊？ 对，跟我们说一下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稍稍介绍一下。 最近刚播了一部比较好看的电影叫《摔跤吧，爸爸》，这个影评很高。然后其实我看电影吧都是看一些好评率比较高的电影，一些经典的电影，可能早一点的晚一点的这些无所谓，但是都会看，就是什么《霸王别姬》啊，什么《这个杀手不太冷》啊，都是一些评分非常高的电影。 这些电影真的都是挺经典的电影，这个他这些电影应该都是在咱们俩那个年代。 不是不是，我跟他差不多、对， 好，都是在我那个年代大家喜欢看的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霸王别姬， 尤其是霸王别姬。 哎，真的，这部电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张国荣哥哥换上那个戏服的时候，他那个一亮相一抖精神， 陈蝶衣的那个范儿， 对对对对、一下就给人带入到了整个的那个镜头啊，那个历史的感觉里边，这段非常好。 那梦露在这个电影当中你最喜欢的人物角色是哪个呢？ 肯定也是程蝶衣 哥哥。 其实我比较喜欢他小时候那个角色，我觉得演得特别的灵动， 就是剁掉手指头那个瞬间，是吗？ 那个太心疼了，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差点都哭了。然后还有一个片段就是小尼姑年方二八，就那段什么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这段他一直被反，然后被师兄拿就那个烟头烫嘴的那段，我觉得好窝心啊。 我觉得梦露今天上节目也许能就是打篮球的小伙伴找的不多，但是程蝶衣粉儿， 程蝶衣的粉儿肯定是很多很多的、 起码就有大佐和我。 对，这个 弄个群 可以，可以，咱们仨建个群，这可还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您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青年广播的博虎点击箱，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就是肯定大家都会期待在这个话筒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直接点开直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样子啦。然后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 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是可以一个互动的广播电台。 所以呢，大家多关注我们，也许这个下一个上节目的嘉宾就是正在收看直播的您啦。 嗯， 而且呢，我们虽然叫博虎点秋香， 嗯， 我们也可以秋香来点点， 秋香点点博虎。比如说，我还单着身呢，是吧？这上了这么多期节目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了。那 作为一个情感节目主持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我们是大型全媒体情感综合类的交友节目， 嗯，对对对对， 嗯，大型。对，我们再回到小妹妹身上， 嗯， 对，我们刚才提到了说她交朋友有什么的点和要求，能给我们稍微的就是说一下。 要一个活泼类型的， 开朗，然后阳光一点， 嗯，阳光， 就是， 嗯， 大概也就这些吧。 就你呀， 啊，然后可以跟我一起吃啊，一起喝啊， 这我呀， 可以一起吃一起喝。那咱们俩下节目，咱们仨下节目之后一起吃一起喝去吧。 反正我们群已经成立了啊。 嗯 这个今天呢，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抛给大家。最近这个北京这个天儿啊，不是特别的热嘛，所以啊，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就想了想，今天是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你说总聊情感吧，这个也没有那么多感情的事儿跟你分享、跟你聊，毕竟人生这个经历在这儿呢。然后再看看今天的天气，一出门的时候这一身汗啊，我的天，北京这两天这个桑拿天简直要了命了。有没有这个感觉，两位美女？ 真的是，可能是只喜欢在家里那个空调、WiFi、西瓜。一出来的时候，你任何的装扮，一瞬间就回到了一开始的时候。 一下子妆就被你的汗水打湿了，是吗？ 嗯，对。然后这个天儿确实是非常的难忍。 嗯， 也许就是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呢，可能都是晚上出来的时候多一些。但是你呢就不行了吧？他还在上学。 我不行，我最近在开始了集训， 嗯， 然后每天早上要跑操， 哦， 要跑好远好远，然后要 到石景山吗？ 那倒没有。但是跑完之后一身汗，哇，当时跟洗了个澡一样，哇，好痛苦。 然后要带着这身汗继续上课吗？ 对， 好残忍啊！ 继续上课， 这个， 我的天哪， 也应该也不能用残忍来说吧，应该是每一个高三生他所经历的一个过程， 这是成长的味道。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聊的不是高三，也不是情感话题， 嗯， 咱们今天聊一个非常好玩的，你都为大热天有什么奇葩的降温方式？是奇葩的降温方式，不是 关键词一定要奇葩。 对，这个你看，一说降温方式，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空调啊、电扇啊、 西瓜呀。 降温方式，WiFi 能降温吗？ 让我心境平和。 可以的，这个想到的都是这些比较平常的降温方式。要说的今天这个话题，它是要找一个奇葩的降温方式来降温，这个到底有什么？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有什么奇葩的降温方式啊？ 提供给我们， 这个 嗯，然后我们三个在群里也是试验一下，分享一下。 对对对对， 如果有用的话， 这个， 就给他拉到我们群里来啊。 那个王松先说说有没有什么自己常用的奇葩的降温方式？就是除了那些，就是假如说你没有空调， 嗯， 没有电风扇，没有 WiFi 跟西瓜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降温？ 断网啊，我心就凉了。 突然感觉直播间里好 冷，很 冷，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啊，哦，真的好冷？ 其实段子手真的不是我， 嗯， 咱们刚刚聊一下，小妹妹确实是段子手。 哎，对，她 对， 真的是一个这个， 开播前给我们讲了一个冷笑话，瞬间让我和大佐瞬间就， 嗯，冰冰凉， 觉得有点冷呢。但是小妹妹可能是略微有一些些的紧张， 嗯， 这个段子手也许发挥不出来。但是你有没有降温的方式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其实昨天晚上就已经下了一场大雨， 嗯， 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就在雨最大的时候骑了电动车回家，我觉得这个非常降温。 在雨最大的时候骑了 电动 车回家， 其实 这个 当时这样的是他要走的时候已经开始下小了，但是他刚出去没有到一分钟，对，没有到一分钟，突然间就雨就下大了。 你真的确定 淋着回去了？ 你真的确定这是降温？不会说是后续有发烧让他升温吗？ 没有，今天还是来上课了，其实。 哦， 这也是一个 天赋异禀， 啊，这也其实算是一个挺奇葩的一个降温方式吧。 嗯， 哎，姐刚刚还在问你，嗯，然后你就把这个话题抛给了小妹妹， 你 没有回答我。 我多聪明！ 有没有什么奇葩的降温方式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我呀，奇葩降温方式啊， 嗯， 就是 除了咱们常规的以外啊，我们原来就是家底下有一个防空洞，不知道你们对防空洞有没有什么概念？ 对， 它这个都是以前为了战时做准备的。 对对对。 但是防空洞会格外的凉，所以说我们如果是特别热，或者是需要比如说录节目或工作的时候，都会往那个防空洞里面挪一挪，风吹坏手一种阴森森的冷。 哇， 这就是比如说这是在外面找凉快的方式。然后 要是在家里呢，就是假如说没有 空 调跟电风扇。 出去蹭啊，相信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时候都有蹭出去空调的时候。 要是没电了呢， 那还是心凉吧，那一颗心就凉了。比如说出去，像我跟大佐有多高，1米87， 对，差不多 87有了。像这种的时候就紧紧的挨着他，用他的阴凉遮盖太阳。 两个人在一起不会发热的吗？ 不会不会，热的只有你。 今天的话题好尬呀，有没有觉得 尬聊？那就问到了你的奇葩方式是什么？ 要说这个奇葩的降温方式啊，因为我之前前一段时间去了大沙漠，那边的天真的是很热， 很烫。 对，而且就是，有太阳的地方你基本上是待不住人的。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降温方式，除了这个空调跟电风扇，然后还有心静自然凉，还有讲冷。讲冷笑话之外，这些方式我倒还真想到了一个，就是用那个矿泉水瓶，然后装那个凉水，当一个假的空调来用。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对，因为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了不少的，就是那个新奇怪的这个小发明啊，就是在大学宿舍里边他们会买那个，就是没有空调大学宿舍里他们会买的那个这个。就是那种小的泳池，然后对泡在里面，或者是把这个四肢泡在里边。而且我看到最有意思的一个是用那个电风扇把这个被单不是两层的嘛，他用那个被单吹起来，在里边吹风。对， 这个你都是可以用 这样的。 对，因为我们可能都会告别宿舍生活了，他将迎来宿舍生活。 对。 而且你提到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录外景的时候，我会提前一天把一个饮品，就是饮料，是先冻成冰，然后第二天把这个冰坨子带着，外面再敷一层毛巾。 哇！ 这个时候这个毛巾呢，你就可以随时拿它，它是冰的，可以擦擦汗，然后随着这个时间变呢，你一直都可以喝凉的水。对，直到中午都可以，这是我的一个方法。 这 也 是挺奇葩的一个方法， 给咱们户外的工作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对，这个今天在来直播的路上，我还看到了好多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人呐、这个除草工啊，还有这个清洁的保洁人员，他们就是顶着烈日在外边干活，非常的辛苦。首先给他们点一个赞，在这儿非常感谢他们对于我们的大北京的这个保洁工作，还有这个路面的绿化工作非常好。然后也是给您推荐了以上说的那些种种奇葩的降温方式。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没有更奇葩的方式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这个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环节，快问快答。有十个小问题要问我们今天的这个爱打篮球的萌妹子啊。 准备好了吗？ 这个规则是这样的，一共是十个问题，然后你不要去想，每个问题给你3秒钟的时间，用你的潜意识来告诉我它的答案是什么。 freestyle， 对，就是给你一段 freestyle， 看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回答了，这个更真实一点，毕竟我们是一个真实的大型交友类节目啊。这个开始第一个问题，喜欢看综艺节目吗？ 喜欢。 哪一类的？ 搞笑， 搞笑的， 搞笑类的，什么节目？ 快乐大本营。 好 哦，那第二个问题，你休息时间都喜欢干什么呢？ 睡觉。 哇、 睡觉， 说着3秒都没有考虑， 直接蹦出答案。 睡觉。 王松休息的时候喜欢干些什么？ 看他睡觉。哦、直播吗？直播。休息的时候啊，我喜欢看看书，读读报，然后一看书就睡觉。 看看书，读读报，一看书就睡觉。 我是在 freestyle。 第三个问题，是否喜欢下厨？拿手菜是什么？ 喜欢。我西红柿炒鸡蛋算不算？其实 算，很棒啊。 对，其实我还会做什么糖醋肉。 哇， 可以开饭店了。 这个真的，作为一个现在还在上高中的学生来说，不仅仅会做西红柿炒鸡蛋，还会做糖醋肉。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最拿手的一道菜是这个方便面。 煮鸡蛋。 现在方便面很宏大，尤其要带点酸菜，是吧？ 对，煮起来超好吃。 对，这个前段时间不是那个深夜食堂把这个方便面又炒火了一回吗？ 而且吃方便面的时候表情一定要非常夸张才可以。我们学一个。 好吃的方便面呀， 方便三姐妹。 对，我突然接不住你了。 好，下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回答，那就是 篮球。 打篮球。 嗯， 哎，王松之前有做运动吗？ 有。 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体育舞蹈，拉丁舞。 体育舞蹈， 对对对，嗯 啊，就是拉丁舞是吗？ 对对对，拉丁舞。 哦，这还是挺高深的，不是挺高深，挺高端的一个运动、哎。 因为我一直说啊，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一动不动。 嗯， 后来对睡觉，除了这个，因为我从小跳舞嘛，所以说把这个体育和舞蹈相结合，成为了一个我自己锻炼的一个方式。 嗯， 大佐你呢？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睡觉， 所以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嘛。 开玩笑，开玩笑。我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其实是打台球， 台球啊， 对，因为之前还拿过不少奖。 哎呀，以后慢慢分享，不给他这个口 自己啊。 哎呀， 下一个问题，如果有假期的话，如果有假期的话，这是多惨呢？如果有假期的话，最想去哪儿旅游？ 其实今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去横店，我想去做个什么？ 横店，你要去、去追 要去横店？ 对对，我想去、 去横国。 没有没有，去当个临时演员啊什么的。 当个群演是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你还可以看到明星，你又可以挣到钱，然后我觉得挺好玩的。 你今天看到我们两个呀，大咖， 难道不高兴吗？ 对呀、 不开心吗？不兴奋吗？ 我们就代表了很多呀。 好冷啊， 是不是？好尴尬，是不是瞬间降温了？这就是我们奇葩的降温方式。 对，这个如果有假期的话，你最想去哪儿呢？ 我呀， 逃 离北京， 逃离北京，逃离北上广，逃离这些大城市。 对对对，想去一个凉快的地儿， 给自己的心里放一个假，而最主要的是去一个凉快的地儿。下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排解寂寞？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好多好多的嘉宾， 怎么跟自己玩？ 对，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排解寂寞？光路， 听歌和健身吧，这两个。 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 对呀、 来排解寂寞呢？ 就第一，你听歌的时候，你就可能不会想太多的事情，不是，一般都是健身的时候就已经在听歌了。然后你在运动，你就很累，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事情，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寂寞了，而且你在听着歌。 你说一个17岁的，他能有多少心事，多大的寂寞呀？ 这关键人家并不是一个人在享受着这个寂寞嘛。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是不是该配合他出演呢？ 你看咱们平常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享受寂寞或者是熬过来寂寞，对，硬熬过来，人家都是扎心了，老铁 老铁老铁。那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我刚才问过了，就是说通过节目，那我们再看说，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想要通过什么方法去排解一下呢？ 吃东西或者就不吃东西。 吃东西和不吃东西，为什么是这两个极端？ 对呀、 就是看周围有没有吃的。 哦，就是假如说周围有吃的的话， 就 我就会吃；周围没有吃的话，我就不吃东西，然后自己心情不好，那、个用这种方法来排解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是吗？ 对， 其实我跟他不一样，如果我吃完之后心情会更不好。 为什么？ 胖。也就是吃之前可能是别的事儿心情不好， 非常直接的王 松。吃完之后 这主持人太直接了，我跟你讲。 吃完之后就胖，然后就心情会更加不好，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你最想听谁的演唱会？ 陈奕迅。 陈奕迅，为什么？三个理由，为什么要听陈奕迅的演唱会？ 一二三，他错过时间了。慢慢说。一， 因为其实真的挺喜欢他唱的歌的，我觉得一直都很好听，基本上每首都有听，然后也想唱，但是他的调调我实在是跟不上， 有点高， 而且我五音真的不全。 真的、 对， 其实呢，下期来做节目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来一个 freestyle。 我好想听五音不全的人呢。 怎么坏了你？ 不要，好坏哦你。 王松，如果给你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你最想听谁的？ 如果往年轻说呀，就是我们00后啊，都喜欢薛之谦啊。但是如果真的是演唱会门票，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要把你的话筒拉掉了，我跟你讲。 其实我每年呢，都会跟周杰伦有个约会。 哇， 这个装的我给1000分啊， 真的是就是把他跟他约会作为一个常态化， 对， 定期的听听他来给我唱首歌， 我已经接不住你的梗了， 就是跟杰伦让他唱会儿歌， 嗯， 对， 这个选择要听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昨天我问了一个朋友这个问题，他说他要听自己的演唱会门票，不仅能享受音乐，还能赚钱，多好啊！ 其实我一直在跟杰伦合唱， 嗯。这个看看时间已经到了19:54，我们的这个其实每天这个节目都是特别的快，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情感话题呀、或者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话题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这个一些更加深奥的东西，可能我们做的是这个最近做的是比较肤浅的啊，这个也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越来越好的啊，这个 是 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类节目， 哇！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拜拜，我是大锁， 王松， 嗯，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喽。 It isn't over.